就录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的，但是在听的时候，你在捷运上会突然会 傻笑， 会对，会而且是忍不住的那一种，你知道啊？你会觉得现在笑，我不行，我要忍住。可是偶秀类似那种，就是要稍微忍一下，特别是跟蓝豆丝那些拌嘴的地方，或者他自己分享一些蠢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都会特别想笑。对， 这就是记录人生的一种方式。 嗯，所以我的旅程其实也没什么啦，我只是想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不一样。但我自己觉得有趣的是坐捷运，然后想笑又不能笑那。 可是在捷运上笑，大家也知道你在听捷运，应该也还好。 是啊，但是就是会有一种， 还是觉得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太张扬。那我最近因为不是买了 PS4 嘛、，Pro 嘛，然后我最近比较机车一点，就是边听然后边玩电动这样子， 双重的享受。 也不会啊，就这样子、啊。 这让我想 到，但他这样会不会很不专心？就是 没有 打电动都不专 心。那个电动我就是打那种，比如说练功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只要跑来跑去，然后有怪来，然后打这样就好了， 不用脑。 所以你可以专心的在听节目，没关系。 这让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可以插、欸， 好、 就是有一阵子那个美国啊，他们就流行就是在那个交通工具上面，大众捷运上面看书。但是那个书呢，它的封面呢是自己设计过的。比如说，他就把那个书的封面设计成，摆脱贫穷的12种方法，然后就在那边假装看那本书，然后就会发现其他人就会探头过来看，很想要了解这本书内容是什么？可是上面、 就里面是什么？灌篮高手？ 对，因为可能是灌篮高手，或者是其他。对，然后就有一阵子他们就很流行，就是写上一些很搞笑的书名，比如说什么"如何让川普只做2天的总统"。 那 就放在那边，假装在看那本书，然后可能就会引起别人的好奇，或者是"我好想要你的电话号码"。和你做朋友 ，Oh my God， 之类的， 这太厉害了，这一招。 对对对，所以或许希姐， 但万一看不懂英文怎么办？ 看不懂英文，没有，这是在国外、 就国外啊。你专心点 好不好。但我是说，不是，我是说， 看不懂英文。 你从国外引进来这个书套， 不用这个书套，没有这个书套是你自己 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对， 自己做的。我以为是在代理在卖的。 对对对，所以或许希姐下次在捷运上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节目的时候，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面贴一个小小的贴纸。我正在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然后挂号，哈哈哈哈，点点点， 不是挂号，蓝豆是我希姐， 也可以啊。以后我们就把节目改成蓝豆是我希姐好，那个我好伟大。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干脆这样子好了。我们去印那个 T 恤，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 QR code 是连到快速英雄旅程的。然后呢，好奇人， 你要大家对着你一直扫你， 好奇的人就会，那这到底是什么连接啊？我觉得是我的话可能会这么走，我也好奇那个人连接到会连到哪，然后我就去扫，就竟然是一个无聊的节目这样。 是通常那样子的 T 恤啊，洗久了就会拉碴，拉碴之后 就会连到别人的 QR code。 定个100件， 就是会那 QR code 会变形，然后变成别人的吗？ 有可能 会吗？ 别人的连接， 然后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在听 BBC？ 我觉得这是个蛮不错的， 怎么连到 BBC 之类的。 如果我们有以后的节目分享，有10个人留言15个人留言的话， 同时吗？同时， 就是 同一篇， 同一篇呢、啊？ 同一篇， 有10到15个人留言的话，我们就来制作这样子的。T 恤，在大家 可以不要 吗？大家在搭那个大众捷运的时候，就可以穿上这样子的衣服，或戴上这样的帽子。 我觉得不要太大，就是大概在手臂好， 这样别人不好扫啦。 哇，手臂，因为你要知道，人家要扫你 QR code， 他也要鼓起勇气把相机对着你， 不会 把镜头对着你。 你要背后，你一定要那个 QR code 一定要背后，不然人家会觉得。你是在拍他正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会有一点那种性骚扰的嫌疑，所以我觉得要么就帽子的后面，要么就是衣服的背面，要么就是 帽子边边 屁股的位置，

买不下手啊。 对啊，怎么可能买得下手？ 真假的， 我又没有要量什么高精密的东西、 啊、那这一方面我倒是对金钱概念没有很好，因为我只要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好用，不是喜欢，是好，确定好用，然后我觉得它 CP 值有到我的标准。 CP 值可能没到，它确实超好用。 没有，我是说对超好用，然后我觉得、嗯、对这个价钱就是这么好用，没错，我就把它定为标准了，所以没有跟它一样，我不接受比它等级低的了。 哦，好吧， 因为我曾经吃了太多这种亏了。嗯，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地方，我自己有一个200块的电表、 哦、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个200块的电表有多烂，然后我也知道那个18000的电表有多好，所以我想要买一个两者之间的、嗯、所以我才会提出说我的预算是800-1000。 但是 你买的那个800好像也是偏向200块的。 对啊，事实上也是偏向200块，但是它已经超越它已经超越我200块的功能许多了。 好啦，也是， 所以我也算是算是觉得好啦好啦，也不算，就算贵一点点也合理啊。 嗯 ，Oh my god， 我们这一段收尾收太久了。 哎、欸，对呀、啊、对呀、啊，我只是想要分享这个一个二晚的 旅程， 小旅程。那我们下一集呢，就是类似这样子，但是是难忘的。嗯、像这种，就我可能过两个礼拜就忘了，就不难忘这样。那 好， 就是形而上、形而下都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要分享蓝豆丝我希捷难忘的旅程。 对，那、啊、如果听众朋友，如果还记得之前听众朋友有想要分享什么，还有这个想要分享什么的话，也可以再留言给我们。 没错。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 拜拜， 拜拜。